第九课，您想买什么衣服？ 一，你看我穿哪种样子的好看？天冷了，玛丽想买一件外套，她和她的同屋安娜一起来到了一家大型百货商场，他们受到了售货员的热情接待。 二位来了，请问想买什么衣服？ 我想买件外套。 外套，好，请跟我来。您看，这些都是女士外衣，特别适合像您这种年龄的小姐穿。 是吗？这么多样式，我都不知道挑哪件好了。哎，安娜，你看我穿哪种样子的好看？你的身材好，穿什么衣服都好看。你看这件怎么样？哎呀，真漂亮，就是不知道大小是不是合适。 您可以试试，试衣间在那边。 你们看，我穿这件衣服是不是太…… 小姐，您穿这件衣服正合适。 没错，穿上这件衣服你就更迷人了。这件衣服的袖子是不是长了点儿？ 是长点儿，可这种衣服都是长袖的。 没错，现在这种长袖子衣服最时髦了。那好吧，我就买这件。这件衣服多少钱？ 550。 能不能便宜一点？ 我们这是国营商店，一般不打折。 可是我们刚才进门的时候看见门口写着服装大减价优惠什么的。 那是指夏装，是季节性减价，您要是买可以8折优惠。您现在买的是秋装，刚刚上市，所以不能打折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在哪儿付钱？ 我给您开票，您到3号收款台交款。这是您的发票，请收好。如果这件衣服有质量问题，请您凭票来这儿退换。 谢谢你。 不客气，您走好，欢迎您下次再来。 二，这个笔筒怎么卖？听说学校附近有一个自由市场，在那儿可以买到便宜的小工艺品，玛丽就跟大卫一起去了，因为大卫说他去过几次，很有经验。大卫，你看这个笔筒怎么样？ 哦，挺不错的，你想买吗？我可以帮你砍价。 我挺想买这个笔筒的。 哎，朋友，这个笔筒怎么卖？是你啊，好久没来了。买什么笔筒？这可是最好的筒，景德镇出的，卖别人50。你要是真想买，40卖给你，能不能再便宜一点？35，不能再便宜了。怎么样，50砍到35还可以吧？ 那就买一个。 以后你到这儿来买东西就叫上我，我最会砍价了。 哎，你看那个笔筒跟我买的这个一样，这次我试试。你那个笔筒怎么卖？ 30。 啊